Thank you.

啊，将军，这南方天朝地势，你的伤兵时有复返，我这里逃得草药偏方，将军不妨一用。山川的江南人生性柔弱，怎能练成能打仗的精兵？多少人总督巡抚大人都为把南方兵练出来，他戚继光竟不知天高地厚。 待等他练兵不成，无颜回对朝廷之时，我趁机参他一本，管教他戚继光遂色难逃。 你的枪法越发的精湛了。 叔叔承让， 继续操我们。 好。 Yeah.